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太液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他滴了的。就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耍悠远，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今年是中国现代主义艺术大师张光宇诞辰118周年，辟新路者张光宇文献展昨天在吉里国际艺术区视像空间开展，展出近年来新发现的一批张光宇没有公开发表的作品和新文献，包括黑白彩色两个版本的《西游漫记》、《美猴王》孙悟空的设计稿、《大闹天空》的设计稿和成片等在内的大量漫画作品。展览《大唐风华》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展览分为文武安天下、皇室的珍宝、长安多丽人、齐烈散歌尘、大唐异乡客、学礼共归真6个部分。近120件套唐代精品文物是从陕西历年出土文物当中精心甄选，能够代表盛唐发展水平的代表性物证。展览将持续到11月3号。中国美术馆正在举办漫画人间丰子恺的艺术世界，这次展览结合了中国美术馆、浙江博物馆与丰子恺家族及个人藏家收藏的丰子恺150多件套作品手稿实物，将展示他的画家、散文家、艺术理论家、音乐教育家、装帧设计家和翻译家6个身份，所有作品都是第一次在北京展出。精神的游牧赵培志作品展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展览展现了赵培志从学习绘画至今各个创作时期的绘画作品，尤其是2014年至今的很多重要作品。执着追求无愧无悔古钢油画展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本次展览展出古钢油画作品约60件，展现了古钢作为一位德艺双馨的文艺工作者执着追求卓越、毕生满腔热情地扎根于人民当中，进行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生的美术创作。最近京城彩叶浸染，进入秋游赏景的最佳时段，市公园管理中心推荐了25处多彩秋景，邀市民欣赏最美北京。这25处彩叶景观包括看银杏金黄、赏枫叶橘黄、观多彩红黄等等。其中看银杏金黄推荐景观包括天坛公园北天门内、中山公园南坛门内的银杏大道、陶然亭公园东南部的银杏林、植物园曹雪芹纪念馆等处。赏枫叶橘黄景观包括颐和园最北部葱茏幽静的后溪河、植物园北湖南侧树种丰富的彩叶红鹿、景山公园东门内牡丹品种园等处。观多彩红黄景观包括颐和园野趣盎然的昆明湖西区、园博馆室外展区染霞山房、玉渊潭樱花园、梨樱双林等。现在开始到11月中旬，市公园管理中心将围绕秋赏彩叶、赏花游园等内容开展金秋美丽公园活动，协同市属各公园疏解香山红叶观赏期的客流压力。期间通过微博畅游公园及各公园新媒体平台进行预告，并每周发布市属公园游园秋汛赏景播报，开展新媒体秋游导赏服务。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持续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中午到夜间本市持续维持晴朗天气，扩散条件有利， 适宜户外活动，但是昼夜温差大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天气表现为中午前后较为暖和，而后半夜到早晨则比较冷。一天中冷暖变化较大，穿衣问题应该因人而异，适时和适度的增减来预防感冒和其他疾病的发生。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下面请您收听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876。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哎，小群啊，问你一个问题呗。 哎，浩洋啊，问吧。 作为一名女性啊，我觉得想问你的问题就是，你平时在这个穿衣的风格上，你比较喜欢这个欧式啊，欧美风呢，还是相对来说喜欢那个偏中式啊，中国风的这个元素多一点的服 装？其实说实话，我的衣柜里有三件吧， 中山装 三四件吧，不是中山装，就是中式风格的衣服。 哦， 但是我基本上穿了一次之后，虽然很喜欢啊，但是就再也不敢去碰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自己的感觉是，中式的衣服，就是感觉是看起来比较重。我说这个重你能理解吗？ 不太能。 就是我的意思是，看起来你说它是隆重也好，或者它是很被重视也好，总之它就不是说随便穿一穿的那种感觉。因为上面有这种比如说 盘扣， 对啊，还有绣花啊，然后色彩也比较艳丽啊，然后你就总觉得我穿一个这样的上衣嘛，我好歹得搭一个类似的下面的这个，甭管是裤子还是裙子啊，但如果你这么穿一身呢，走在街上呢又老感觉是从戏里走出来的 cosplay， 对，所以你只能穿一半儿，但穿一半儿呢，又会觉得好像下面的风格就跟上面的风格不太搭。 哎呦，我特别想看你你这两件衣服到底是什么样。就一开始我还以为就是简单的类似于旗袍啊，或者说这样的一类的。 你不觉得如果有一天你走在办公室里，看到有一个同事穿了一件旗袍，你一定会问他，你今天想干嘛去？ 我不会， 不会， 而且我也见过， 是吧？ 咱办公室有一些女性朋友还是有过这样的一些表现的。 对，不知道， 我已经见怪不怪了。 为什么就总给我的感觉就是中式好像不随便， 不随便，太正式了， 太正式了，是的。 其实咱们今天为什么一开始要聊服装？因为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跟家装有关的一个话题，也是跟这个中式和这个欧式相关。 哎， 啊，也是之前跟我们今天的这个嘉宾非常怎么说呢？探讨过的一个话题， 但是下面没有探讨明白，所以要在节目上继续跟大家来探讨一下。 是是是，有请出今天的嘉宾。 哎，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北京亚美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Red House 设计空间设计的创始人，北京木兰花语女设计师木兰会发起人王艳红。艳红你好。 小群辛苦了，这头衔太长啊，我就设计师王艳红。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我觉得就拿这个艳红平时的一个，我见到她这穿衣风格，那肯定是 欧式，不过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中式的点缀，是不是？ 对对，我经常穿改良式的中式，中西合并式。 哎，其实我觉得就是中式也好，欧式也好，它是一个算是一个名称吧，但至于名称下面的概念呢，我相信可能除了设计师之外，很多像我们在装房子或者在穿衣服的人，其实心里并不是特别清晰的，觉得 片面哈， 哎，这个冒号后面，比如欧式冒号后面到底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叫欧式，或什么什么叫中式，艳红先给我们普及一下吧。 其实这个不能说普及，只是咱大家探讨一下。其实刚才咱们从穿衣就可以了解，其实是两种文化，中式的唐装啊，或者是汉服啊，为什么大家平时不太敢穿出来作为生活装？就是你一旦穿上它的话，你总是感觉它代表着一定的这种传承文化在里面，就让你感觉我必须要坐如钟，站如松，各种的限制要端正一些。你很难想象一个身穿真丝旗袍的女性做葛优摊装。是吧， 是， 他总是可能会非常挺拔的腰身，然后穿上细细的高跟鞋，然后非常优雅的在你的面前出现，你感觉这个才应该是正常着那个中式服装的一种状态。但是欧式的西式，或者是说这种欧美风的这种服装，大多数可以给人一种放松状态，哪怕他真是穿了一件礼服在旁边，你可能说他就是上身是小礼服，下面穿条牛仔裤，你都不会觉得很奇怪啊，只会觉得哎，这个混搭风挺有意思的。 哎，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就是代表中式的，就中国人的严谨风格态度和生活哲学和欧美人的随意吧。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骨子里的这种文化带来的一种气息。 那比如说带入到这个装修方面来说，欧式和中式它都各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其实一提到欧式中式的情况下，大家首先想的欧式，其实大家脑海里想的可能会是一个城堡，一个教堂，那种雕梁画栋，各种的这种欧式的大罗马柱啊，什么一些描金啊，非常绚丽的色彩呀，这都是欧式风的一种代表， 感觉更接近欧洲宫廷的那种给我们的概念。 对对，其实大家一说欧式的时候，不会想到是一些欧美大都会的现代元素，而是扑面来的一种古典风，更多是中国人咱们现在装修中普遍认为的欧式存在。然后呢，中式呢，就是那种非常的富丽堂皇，然后呢各种精雕细琢，各种对称的美感，曲径幽深，就是非常讲究对称的这种非常严谨的一种装饰风格，通常呢是会色彩比较浓重，比较庄重，包括中式的房间也会让人家不会说像西式的这种欧式装修给人带来那种轻松，进去会有一种庄重感。大多也是一种大豪宅或者四合院选用的比较多一些。 哎，艳红说到这儿，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呀。 什么想法？ 就有可能是因为这样，之所以我们在中国说起中式来就老觉得它有点板，就有点刻板的感觉，可能是因为我们一下子就把中式的风格跟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的某些元素结合在一起了。也许现在就在此时，可能在欧洲的某一个城市里，你比如说在法国或者在德国有一个电台里，他们也在讨论欧式和中式哈。可能对他们来说，他们说起中式来，他们就想到故宫，想到天坛，想到皇家的那些东西，他们可能也不会觉得哎，一张普通的木桌子代表中式，可能反而对他们来讲呢，他们的欧式呢，他们也觉得哎，其实我们传统的欧式并不是像你们想象的那么随意，我们也讲究，比如说什么样的西装必须配什么样的马甲，必须配什么样的鞋子，必须配什么样的帽子，像英国王室那个有很多必须有帽子装饰，可能就是因为一旦你跟他的文化的某些东西联系起来，你就很难跳出这个框， 感觉有些沉重了。 对，反而像我们对欧洲文化可能了解没那么多，所以可能我们就会觉得哎，其实他们怎么搭都是可以。 其实装修也是可以说随心所欲的去做一些符号化的提炼，所以现在就衍生了好多的什么简约中式或新中式这种称呼，包括新欧式或者简欧式，这块都是现在大家所推崇的一种方式，就大家既要有那种的味道在里面，又不想让它过于沉重成为一种负担。 是。 好的，那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就跟我们的设计师艳红一起要聊的就是欧式和中式到底哪个更适合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来分享大家关于欧式或者中式装修的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那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在直播节目当中随时跟我们保持互动。互动的方式呢，您就可以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留言，我们可以看到，然后就可以来分享您提出的这样的一些问题了。 哎，我们现在在直播间就打开这个微信公众号的留言哈，你可以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现在就点击那个小键盘，然后留言就可以了。 是，先来说一个听众提的问题吧。 我们这个叫牛角的听众就说，想给老人装修房子，特别就想做成欧式的，但是怕老人接受不了。 是，一般老人对中式的这种情节还会比较多一些，经常听到一些老人会说，我更喜欢红木家具啊，觉得各处都是这种方方正正、硬硬朗朗的会比较好。像一些欧式、美式的那种随性的，他们可能不会太喜欢。所以咱们在装修，如果是就想做欧式装修的话，我建议还是做简约欧式，就是在建筑结构上都用一些欧式的元素，比如说一些大的石膏线呀，或有些装饰墙面的线条啊。但是在家具的选择上，可以搭配一两件中式的扶手椅，老人坐起来会更舒服啊，也可以符合老人的心意，又能达到您喜欢欧式装修的这种目的。 我觉得这个装修啊，其实有时候真的像郝阳说的，跟女人买衣服有很多相似之处。 是的， 其实我们进商场之前可能不太会心想，不太会这么想哈，我今天要买一件中式衣服，或者我今天要买一件欧式衣服。 这个绝对是男人跟女人的区别。 男人会这么想， 男人进商店之前一般都会非常明确， 秘方目标明确的， 我今天要买上衣还是裤子，买裤子什么样的裤子，长裤短裤什么材质的，什么颜色的，腰码是多大，直接奔那个店买了就完事儿。 这可能也确实在装修当中，可能夫妻之间也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男人很明确的心想，我看了那一个设计图，我家就要这样的。但是女人可能就会想，刚开始想我要这样，后来说我想把桌子换成这个， 对， 想把沙发换成那个。 对，女性容易移情别恋。 对，是不是在装修当中我们要起这么多的名字，也是为了沟通或者在装修过程当中的方便？ 对对，其实很多这个说法呢，都是因为咱们经常在选择设计师的时候，第一时间会跟设计师表明态度，我们家要装欧式的风格，或者我们家要做中式的、美式的、地中海的，其实要表达就是说我喜欢哪些元素， 并不是真的说我家里每一样东西都照着那个所谓欧式或中式标准来，不是。 因为它既然不是说装这种样板间，也不是为了装这种标准家居店，所以它不会说把这个元素都是说就像刚才我介绍的，咱们欧式家庭中也可以摆两把扶手椅啊，中式扶手椅也会很好看其实就像小群刚才提到的说，穿中式的衣服，哪怕你真是搭上一个牛仔裤，也会有意外的效果，可以尝试一下， 可以尝试一下。 对，您真的，你要如果全套的中式正装穿出来的话，你会觉得我今天必须要参加一个很郑重隆重的场合才合适。 是 但当你把它混搭了，你会发现它也不是非得要那么端端正正的，或者是你把旗袍赏开了，里面穿个小吊带，可能又变成了一种休闲风。 所以我们这位叫牛角的听众，就是有可能比如他想给老人装一个欧式的，但也许老人想象当中就是咱们说的样板间那种欧式， 对， 所以可能老人一想觉得我接受不了这个， 太繁杂了，不好打理，然后各处都怕磕碰啊什么的这种的。所以可以多跟老人沟通，找一些图片，这样的话可能会更直观的说服老人一些。 那除了比如说根据人群来区分，有没有比如说房型或者什么来区分，比如说这样的房型更适合欧式，或者这样的房型更适合中式？ 一般意义上是没有这种区分，因为这两种都是可以，因为咱们有的时候做的时候也不会说我就全套的雕栏画栋的就去做成那种完全中式的，在家里也可能只是采用一部分的元素，那这样的话就跟大小房间都没有关系了。但是呢，如果房间三个房间都过于狭小，采光又不是很好的话，我不建议大家装中式的。 采光不好的话，不建议中式。 为什么呢？ 对，因为中式大多数是选用一些重木色来装饰而且它会有一些 代表的一些花楞格啊、雕刻啊这种的木雕啊什么的，当你过多的这种木色在墙面地面的时候，就会显得这房间会狭小，它会有紧缩感。 嗯， 那我就建议还是可以选择一些欧式啊或者是美式啊这种比较轻松的一些风格来装饰。 嗯，比如现在看到很多人装的叫北欧风格啊， 对， 就很简约的这种风格， 原木的颜色，白色， 冷淡风嘛，哈。 嗯， 好的，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回来接着聊。 现在什么都讲体验式消费，装修也能先体验了。 走进一号新家十二风格实景体验房，风格设计、主材配置、软装家具、施工品质，所见即所得，不忽悠。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金牌橱柜、美国大师漆、圣象地板、马可波罗瓷砖，主材大牌又环保，全屋16件家具都配齐。 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嗯，欢迎回来，咱们接着聊这个欧式和中式到底哪个更适合我们。 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现在正好在装修啊，正好需要一些设计师的意见，也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在下面看到有个小键盘，点一下然后写留言，我们就可以在直播间看到了。 嗯，再分享一个问题吧，刚刚上半时段我们说到那个问题，这个叶红给的建议是，比如说老人喜欢中式的话，可以加一两个扶手椅。下一个问题其实也牵扯到中式的一些家具它本身的一些构造，这个柠檬茶的问题就是，家里是中式的装修风格，但是呢特别想要那种很大很软很适合懒人躺着的沙发，但是看了好多这个中式的沙发好像都满足不了以上这条件，那怎么办呢？就 那我就给他的建议就是中西合并。 嗯， 你的硬装配件都可以是中式的，但就是把沙发换成欧式的， 会不会就是 单换一个沙发会不会觉得挺奇怪的？ 没有问题啊，你在沙发上可以扔两个中式小靠包啊。 哦， 这样的话也可以达到这个。如果说咱们做的更纯粹一些，就是现在很多的欧式沙发的那个它的是布艺的嘛， 嗯， 布艺的布料是可以来更换的， 弄成中国结。 这个还真没有这么尝试过。 水墨画 它可以水墨画的定制布料啊，这样的话就是咱们从布艺上来改变它，或者是可以像中式的服装一样收一个小牙边，然后做成一个很精致的一个，比如说像您说的中国结是黄色红色嘛，那你的牙边可以用黄色红色这种彩条来镶这个沙发罩，这样出来也会有不同的效果。 是， 我前一段时间去到一个亲戚家，他们家就是很典型的纯中式的风格，因为姨父还是我的小姨家，姨父还喜欢收藏点儿，比如说过去的家具啊，旧的家具，包括墙上挂着过去的这个窗扇，他把窗扇当成这个装饰品，其实挂在墙上面了。他们家的沙发就是一个定制款的沙发，整个沙发呢样子是完全中式的，但他做了很多那个特别软的那个大抱枕和垫子，所以看上去真的是硬邦邦，就是不是我的那个风格啊，不过坐上去觉得还是挺舒服的。 对，这个就是从那个材质来变化了一下。还有现在很多的欧洲大牌在向咱们的中式元素致敬，他们真是把中西合并做得很好，可以来考虑一下。 确实，因为这个问题我当时看到这问题之后，我也说中式沙发有什么不好挑的，结果上网看了很多相关的中式这个沙发还真的基本上都是那种 方方正正哈， 很板正的沙发， 大多是红木的。 你坐着可以，但是你要想躺着就费点劲儿了， 就得靠垫子。 对，坐的时候你也必须端端正正的，想葛优躺不太可能。 哎，当时我在我小姨家看到有一个，我不知道这个是中式沙发里本来就有的，还是他们定做的时候要求的 贵妃榻吗？还是什么？ 不是贵妃榻，是在所有的这个中式的木扶手的外面啊，做了一个跟沙发的底座是平的一个小台子，就是因为本来这个地方你坐上去之后你会觉得很死板，但是它那个小台子放上去之后呢，就可以放点什么零食啊、茶水啊、报纸啊、书籍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因为我们欧式沙发大都是软的材质，没办法实现在上面

一起听见经典。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九九九一号新家， 一号新家九九九，装修家不一样，别墅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九九九，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九九九，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九九九，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装修问题一大堆，中途加价、偷工减料、延期怎么办？材料环保不？施工专业吗？一想就头大。 找一号新家呀，999一瓶，全包全配精装，这些都不是事儿。 全包全配精装，999， 设计施工、大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家具16件起，一价都配齐，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先体验再装修，就选一号新家，999一瓶，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北京时间下午的2:32，各位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八七六，就在 FM87.6 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大家好，我是浩洋。 大家好，我是小群。今天下午呢，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装修的时候，欧式中式到底您适合哪个，或者说这两个我们怎么去进行混搭啊。 嗯，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设计师，北京亚美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Red House 空间设计的创始人，北京木兰花语女设计师木兰会的发起人王艳红。 大家好，我是设计师王艳红。 好像不要笑啊，我发现这个其实中英文混搭的时候，对我的舌头总是一个挑战。 所以每次浩洋上节目前会先练舌头， 是吧？ 对，每次照着这念念10遍20遍的。 其实我讨论过，我自己跟自己讨论过这个底层的原因，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录音啊，包括录广告啊，经常会有这个中英文混搭。就是为什么你单念英文也很顺溜，单念中文也很顺溜，搭在一起就有问题呢？是因为他俩本身发音的时候，其实用的这个肌肉是有区别的。 哎呦，好专业！ 真的， 是有区别的，就是英语发音实际上用喉部肌肉就用的更靠后一些，我们汉语发音其实用口腔用的更靠前一些，所以你经常你的肌肉其实就像比如说你本来左腿蹦，突然之间你要改成右手爬的时候，它会有一个转换的这个别扭哈。 我的天， 浩洋说我可以无缝衔接，你看他那一脸得意的样子，是吧？一会儿让他表演一下， 下次再介绍的时候你来说哈。但是艳红，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是不是其实我们在装修的时候也存在一个，假如我们的混搭上衔接出了问题，就会像我刚才拌蒜一样，就你 会 觉得这两个单独都没问题，但放在一起就有问题。 是这样的。其实好多的就是像刚才咱们提到说女主人可能说开始说喜欢这个后期喜欢那个，经常就会有这样的女主人提出来的要求，就是我们家我要这个可能桌子是欧美风，然后椅子是中式风，这个其实还好，搭配好了也会好看，但就怕是他把特别不靠谱两样东西放在一起。 比如说呢， 这个其实我的客户还都好吧，没有这么不靠谱的，但是我有见过别人的工地，我还曾经在我的那个朋友圈里发过，然后就不点那什么了啊，他就当时我发出来说请原谅我这么不厚道的笑了，因为他本来是想做地中海风，但是活活撞成了中国清真的穆斯林风，就是那种白色和蓝色搭配， 就是两个风格本身其实都很好看， 其实你一提白色蓝色是地中海的感觉，但是他们家是什么呢，在餐厅的墙上有蓝色的道道，然后呢从墙面延伸到了天花顶上，然后天花顶上是几个横梁嘛，其实要单做这种蓝色的，可能那个做搓色的线木纹的横梁也会很好看，但是他那个做完了就是一种进了穆斯林的那种特别小的很简陋的那种清真寺院的感觉。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比如说像我们也看到过很多清真寺，它本身的装修风格非常的好看哈，但也像我们进入比如说进到故宫，可能看装修风格也很好看，但可能并不是每一个风格都适合拿来放在家里面的。 对对对，然后呢还就是这种就装完的这个， 这就属于搭的不好。回到咱们刚才说的这个问题上面，就是假如说你想把两个去混搭，怎么才能搭的让人觉得舒服，不会说我本来是想做 A 然后突然跑到 B 去了，结果 A 也没做好， 他俩一定要有链接。什么叫有链接感呢？就比如说这两个材质，你说我用一个欧式桌子加一个中式的椅子没有问题，但他俩一定是要不然有材质相同相处，要不然就是有颜色相同之处，你不能说两个完全什么都没有，没有联系，我就这么硬生生的混搭到一起，那就是乱搭了，不是混搭了。还有很多就前些年流行波西米亚风，大家一听波西米亚的反应就是我各种乱七八糟的颜色搭在一起，其实不是的，其实要好的设计师他会给你讲究撞色配色和各种明度的这种纯度的一种搭配，搭完了会像一幅画一样的非常优美，他在各种颜色的比例控制上都会很好的去做，但是经常咱们做不好就有点就觉得有点像买家秀，就是这种颜色纯度的各种真是乱搭， 所以其实还是看搭配嘛，哈。 对，所以大家呢就是在选择的时候选设计师的时候一定也要看，你如果说我就是对家中的布局比较重视，那你一定要是在结构把控好的，如果我对家里的软装比较重视，那你一定要选择对色彩把握好的，当然说两手都硬的设计师更好，但他肯定会有个偏向哪个方面。 哇塞，原来这个找设计师还有这么多的学问。 肯定的， 最好先跟设计师一起逛街， 对， 看看他的品味。 对对对，最好你能让你爱上他，当然这个爱是加引号的，就是一定要他对你有吸引力，有能让你喜欢的一面，或者是说你们能产生共鸣，因为一个设计师你如果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你，他怎么能创造出一个你喜欢的家呢？ 来看我们这位听众的问题哈，功夫小子他说请教设计师，我们家就是中式装修，不过厨房我觉得不好，想改成欧式，您觉得厨房来说是不是欧式比中式要好用呢？那如果我装欧式的厨房会不会觉得跟我们家整体不搭了呢？ 这一块呢其实我更想问一句，他要的是欧式厨房还是欧式橱柜？ 应该是厨房。 欧式厨房和欧式橱柜，哎，这点 这点当中的学问。 其实浩洋不要误导大家啊，这两个还是有区别的。欧式厨房大多数是敞开式带中岛的一个厨房， 对对对对对。 欧式橱柜呢，只是在柜门上它有欧式的这种元素，有线条，有罗马柱啊，所以它俩是有区别的。如果说它的房子够大呢，可以采用欧式厨房做敞开做岛台，吸油烟力也够的情况下，但前提是它。家里头看他是北方人还是南方人，煎炒烹炸多不多 啊， 然后空间够不够大，这一块是对这个欧式厨房是有考究的。但如果他只是想要一个欧式的橱柜，那没有问题，因为如果他是个封闭厨房，外面都是纯中式，然后我欧式橱柜我只要是把做的木色跟外面的家具配搭一下就可以了啊，那你就放心的可以去做你的欧式橱柜，这个是没问题的。 他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喜欢这个欧式的厨房，就特别喜欢这个岛台。 嗯，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中间这个 大中岛、一个操作台， 离开了墙面的，单独存在于中间的这个操作台。 对，我特别羡慕，就是比如说回来把大包小包的买的吃的，啪往岛台上一放，然后就开始。 那你到底是需要一个厨房，还是需要一个大桌子呀？ 我再考虑考虑这个问题吧。 其实还是又要美观，又要这种隆重的形式感在那。 是是是是是。 不过我其实在有一次去德国一个朋友家的时候、当然他是在德国哈、然后他们家就是一楼整个客厅和欧式的厨房完全混在一起的，就像您说的有一个不锈钢的，因为德国人好像很喜欢这种金属质感哈、 对， 不锈钢的这种大操作台。那么操作台的后面呢是一圈水池啊，然后冰箱啊、然后烤箱什么的，然后这操作台的这边呢就是活动空间。我觉得这样的厨房最大的一个好处就在于你做饭的时候还可以再跟家人进行沟通进行交流， 开放式的， 就全家人其实就是在一起的，就再也不会有一个感觉就是我被扔在厨房里做饭，然后做完之后我像一个给你们的服务员一样端过来吃完了你们谁都不理我。 这个其实文化差异就是说他的生活方式不同。老外聚餐的时候你到主人家里是要参与做饭这个事情的，是大家在一块儿在聊着天儿，背着餐来做， 喝着酒坐着饭， 对对对，可能拿着红酒啊，绕着厨房，过来，这样是一大群人在做，但中国不是。中国是客人来的是绝对不要参与这个什么打个炸呀炒个菜这个工作的，都肯定是女主人自己关在厨房里任劳任怨的，张罗一大桌子的菜出来，才会被认为好客贤惠。 那我倒觉得对于现在的这个新家庭关系来讲，欧式的开放式的厨房有利于夫妻一起共同劳动。 是是啊，有利于家庭和谐。 对对，但其实现在很多小年轻也在装西式厨房，就是因为他们现在在观念改变的时候也希望朋友来的时候我们在大家在厨房里面沟通、不是我自己关着门然后扔下男主人在客厅里寒暄，然后女主人在厨房里挥汗如雨的去那个煎炒烹炸、所以说呢西式厨房也适合当今的现在社会的一种交友方式和生活方式。 那是不是我们在抽油烟机的这样的样式和选择上可能就是要求会更高一点？ 对，是了。 所以刚才我提到就是他的一个做饭是煎炒烹炸是否很多，因为西式厨房的西式油烟机的吸力相对都会偏小一些，但是中式厨房的话这种咱们什么方太呀什么就常规的一些老板咱们中国民主品牌的油烟机真的吸力是他们所有的欧式油烟机不能比拟的。 这跟我们做菜的习惯有关系。 对。 好，我们再来分享一个听众的问题吧。这个听众小贴纸问，请问设计师，老婆喜欢大红色，是不是我们家就告别欧式了？如果想做成欧式，怎么能让大红色的和这个欧式的风格融合起来呢？谢谢您。 其实并不是红色就是中国风啊，红色在英国啊，在一些很多的欧洲国家也很流行啊，比如说有一些红色上面烫着金色的大马士革的壁纸，在一些宫廷里就很经常出现呀。咱们看美剧的时候也会看到有一些家庭那种红色或黑色条纹的这种壁纸、颜色在，其实我觉得很国际化呀。我本人就很喜欢红色， 大红色 他可能觉得是中国红。 对对 风的红， 对对对， 而且我很怀疑他们是不是新婚布置新房的时候弄的那种红色 贴纸是吗？你说的是 不是？就比如说床啊、床幔啊，然后这些其他的贴的，包括一些这种带有喜庆色彩的东西啊。 我觉得有床幔已经靠近欧式了吧？ 其实女主人喜欢红色，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啊。她哪怕她把窗帘都用成大红色都没有问题，只要她是改变一个材质，用一些大红色的丝绒，然后配一些可能装饰的这种蕾丝边儿或者那种羽毛边都可以，会很漂亮，很宫廷化，配欧式的装修完全没有问题。或者像我刚才建议的，上面再有一些欧式的花纹、卷草纹啊、大马士革呀，或者是什么幼草的这种花纹在上面，就完全是一个欧式风了。 所以看来颜色不是问题，就是怎么用是一个问题， 图案和一种做法是。 不过说到这个红色，我也有一个疑问，就是我以前看过一篇关于这个色彩心理学的文章啊，他就讲说卧室就建议不要用比如说类似红色呀、黄色呀这种特别亮的颜色，因为你进去之后你神经特别兴奋，很难入睡。那我们在卧室假如说想采用一些跟全家统一的这种红色元素，我们怎么去用？ 你可以把它放置在一个不常看到的，比如说你的床头，你是背向着它， 背面的那一部分， 对，所以这种纯色呢就是可以用，但是看它用在哪个位置也很重要。 床头贴个大喜字儿 经常有新婚夫妇把床头背景做成大红色的这种局部过几年可能改变起来也比较好改变。 那从装修工程角度上来说，我们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欧式和中式到底您觉得谁更复杂一些呢？ 中式 更复杂， 中式更 复 杂。 复杂在哪儿呢？一般 它会用的原木会比较多一些，然后呢现场施工的东西也会比较多。欧式就石膏线条、石膏柱这种东西大多数是成品，过来一粘就可以了。其实中式更费钱 那大家好好考虑一下吧。第一是怎么适合你，第二是怎么去进行家里的这个细节的拼搭设计哈。 好的，北京时间下午的2:45，咱们今天的住在876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王艳红设计师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开心茶馆，我是浩洋， 我是小群，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部的副总监胡总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胡总你好。 大家好。 胡总，最近啊我们看到说五粮液暂缓接单了，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看啊，五粮液去年实现营业收入是301.87亿元，同比增长22.99%。今年一季度营业收入138.98亿元，净利润约49亿元，并成为保持营收、净利润双双正增长的白酒企业。所以说，你知道的 那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嘛，五粮液的销量是稳增长哈，难怪会出现供不应求啊。那胡总，你们最近在这个产品方面有什么新的动作吗？ 大家都知道水晶瓶五粮液是五粮液的代表之作。那今年呢，为纪念五粮液建厂65周年，我们下一步也花重金打造了一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酒。它同样出自五粮液调酒大师之手，而且呢是同根同源、同窖同池。都是在宜宾642年古窖池中固态发酵，共用基酒，具有香柔顺甜绵的风格。包装上呢印有五粮液的专属 logo，可以说是五粮液酒厂的一款经典之作。全球限量发行只有20000瓶，无论是饮用还是送礼，真的都是不可多得的经典佳酿。 哇，那这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既然是同一窖池、同一基酒，我感觉啊，应该是非常的难得哈，也是很值得纪念的一款好酒哈。那胡总，您看今天这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您能不能给我们北京地区也直供一部分呢？